示，港台有編輯自主，同時亦都要承擔責任，做事要符合規章，以及通訊局給予廣播機構的制約。至於日後製作節目是否要層層上報，他說這個說法有些小極端，他認為要視乎需要，又引述指引內容，若果引起爭議的事項應該盡早上報，爭議性越高就上報更高的管理層。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早上10點，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1370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今日天晴乾燥，日間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晴朗，日間溫暖，下周中期大致多雲，有幾陣雨。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6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现在车龙排到近康湖居。咁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在青屿干线因为有桥梁维修工程，现在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大屿山桥塔，即系吸水门大桥那段部分慢线咧系会封闭，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角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宗教或者灵修上面经常会提一样嘢，就叫物。 哈林 食上面，物唔系话系秘密，我唔话俾你听，而系因为秘密我话唔到俾你听。 道可道非常道，道非常道 系啦， 名可名非常名。 我话唔到俾你听，你要自己去体会。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上面，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啊，呢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啊。嗱，陈浩之啊，睇睇而家嘅室外气温先。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系63%。火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嗱，香港嘅冬天咧都 都还算可以啦。 系啊，呢排天气都唔错啦。 系啊，咁但系睇翻即系环球嘅一啲气候变化嚟讲，啊系咪真系个气候越嚟越变得极端呢？ 嗯，我谂今个星期咧，大家最关心就喺美国德州嗰方面嘅情况，因为佢哋有一个破纪录嘅严寒嘅天气。咁咧，部分地区咧喺过去嘅星期日咧，更加系一度跌至摄氏负18度嘅，而见到嗰个寒流咧，都系侵袭咗好多个南部嘅州份啦，包括系田纳西啦、密西西比啊等等啦。咁根据啲报道咧，最少咧其实至今都有69人咧因为啲天气因素而死亡啊。而大风雪咧，当然更加令到美国嘅南部嘅大范围停电停水啦。所以咧，美国总统拜登咧，亦都系宣布德州系进入紧急状态咧，会动用联邦嘅资源协助救灾啊。 咁我哋集中睇睇德州嗰个比较严重啲嘅严寒嘅情况啦。可以见到啲新闻图片咧，成个德州咧都被白雪覆盖住啊。咁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咧，就好似电影啊，明日之后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咁样，真系漫天风雪， 突然之间来袭啊！ 系啊，咁而其实睇翻德州咧喺美国嘅南部噶嘛，都比较少咧遇上咁大咁严重嘅风雪啦，好多人都措手不及。咁点解会咁样一个严寒嘅天气形成咧？睇翻美国国家气象局嘅资料咧，呢一股嘅冷空气咧就喺美国同加拿大嘅边境附近形成，然之后咧罕有咁向南咁去移动喺美国散开，就到达德州等等嘅南部州份。 嗯，咁头先都讲到咧大规模停电嘅问题啦。咁目前个电力嘅供应咧都陆续恢复噶啦。咁停电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德州嘅发电嘅设施咧系几乎咧系冇为呢个严寒嘅天气作为预防嘅设计。咁所以咧有一啲嘅风力发电嘅建设咧就被冻结咗啦，运作唔到啦。而其他啲主要嘅能源嘅资源咧，例如系天然气咁咧，都有因为严寒嘅天气咧令到入边天然气入边嘅水分结冰啊，咁所以嗰啲管道咧输气嘅时候咧都有个问题喺度。 系好惨啊！咁其实睇翻咧，即系德州系一个能源大州嚟噶。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咧，德州系全国产能最多嘅州份嚟噶，能源资源可以话系好丰富啦。出现停电咧，真系好难想象。咁好多当地嘅居民咧就不满咧，就话政府冇作好预防措施。 系啊，因为见到佢哋情况就屋企冇电啦，咁有啲人要烧柴啊，或者甚至喺车嗰度过夜啦。咁有一啲大型嘅商店咧，仲有电力供应嘅咧都好好嘅，有啲会提供一啲俾佢哋暂住啦，俾啲居民。咁但系咧，有啲人喺屋企入边烧柴啊，嗰啲情况咧，都令到有人咧系因为吸入过量嘅一氧化碳而死亡啊。 亦都有啲家庭咧，就可能系实在咧冇任何嘅燃料啊。咁啊，有啲屋企咧可能因为冇电啦、冇供暖啦，咁喺屋企里面咧就系因为严寒而死去噶。咁另外咧，除咗停电之外咧，停水咧都一个好大嘅问题啊！见到德州嘅供水系统咧系严重受到影响，咁可能个影响咧更加严重添啊！因为停电啦，就令到咧系统唔能够提供足够嘅水压去到供水，咁啲水管咧亦都因为严寒啦、结冰同埋破裂啊，咁令到好多家庭咧都冇食水供应。餐廳冇水咧，亦都要關閉啦。咁醫院好多醫院等等嘅地方咧，都呼籲其他地方咧就節省用水，去到維持緊急服務嘅食水供應。咁當局咧亦都要運載成100萬加侖嘅食水咧，去到德州嘅首府奧斯丁咧，去到應急 嘅。嗯，咁希望即係當地嘅情況可以個氣候咧快啲變翻回復正常啦。咁市民嘅生活亦都可以翻去原本咁啦。 轉睇睇另一個嘅地方啦，就係日本啊。咁早前咧就因为奥组委主席嘅一啲歧视女性嘅言论咧，引嚟好大嘅风波。今个礼拜咧，佢哋选出新嘅主席啦噃。 大臣を辞職するというのは、私にとりましても大変大きな決意で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の思いをしっかりと胸に抱きながら、この東京大会の成功に向けて尽力をしたい。 说话嘅呢位人士咧，就系新任嘅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啊。咁佢本身咧就系日本嘅奥运相嚟噶。咁所以佢头先嘅讲话咧就话佢要辞去奥运相大臣嘅职务咧，系一个重大嘅决定。咁但系咧就希望咧系为东京奥运取得成功而努力。 咁啊，橋本聖子咧就喺星期四嗰陣時咧，咁啊東京奧組委就召開理事會，正式決定咧由佢擔任新主席啦。佢亦都話咧，即見記者嘅時候，亦都講到話咧，距離奧運咧仲有五個月，就必須確保咧日本同埋世界安全啦，最重要係疫情防控啦。咁而頭先講到話奧運上嗰職位由邊個去接任咧？首相菅義偉亦都係決定咧委任曾經咧做過奧運上嘅遠川珠代啊去擔任佢嘅內閣職位。上个星期都简略同大家讲过桥本圣子嘅运动员嘅背景啦，佢本身又系竞速嘅速滑嘅滑冰运动员啦，单车运动员啦，同埋参加过好多次嘅夏季同埋冬季嘅奥运啦。但系咧，佢今次新嘅任命咧，能唔能够即系带嚟一啲新嘅气象？个象征嘅意义又系点咧？見到如果睇翻咧東京奧組會執委會嘅組成啦，原本咧就係有名譽主席同埋主席咧各一人嘅，另外有副主席六個人啦，專務理事一個人啦，等等等等。但係呢啲高級嘅崗位咧，原本係冇人係女性嚟嘅，去到理事嘅級別咧，先至有女性嘅身影。咁即使咧喺25個理事入邊咧，都只係得7個人咧係女性。咁見到橋本聖子咧星期五嘅時候都講到話咧，計劃咧將奧組委嘅女性理事成員嘅比例咧提高去到40%，去改善咧，因为前主席森喜朗嘅歧视女性言论咧而受损嘅形象。而东京奥组委亦都计划话会设立一个性别平等嘅推进小组，话会今个月内咧公布详情。 咁其实咧，即系森喜朗涉嫌歧视女性嘅事件咧，亦都令到日本全国咧喺度讨论呢个性别平等嘅问题啊。咁有啲嘅企业咧都系见到未有好多嘅女性咧就系参与一啲嘅高层职务啦。咁而執政嘅自民黨咧，早前咧亦都咧係有一番嘅風波，就係話咧佢哋宣布佢哋嘅黨高層會議咧會加入5名嘅女性觀察員，去到回應咧外界對於自民黨高層都係由男性壟斷嘅一啲批評。不過咧呢啲觀察員咧唔能夠發言。结果咧又成为一个公关灾难啦，又备受外界批评。 咁讲到呢度啦，不如我哋都请嚟今日嘅自由评环节嘅嘉宾啦，请嚟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兼任讲师冯祖健喺电话旁边啊。早晨，冯祖健。 早晨， 早晨，早晨。 首先讲一讲咧，今次奥组委咧又换上新嘅主席啦吓，咁啊睇翻咧就系桥本圣子咧都系有一个嘅表态啦。咁你见到其实东京奥运嘅发展系点样咧？系咪话会继续可以顺利举行咧？有咩嘅问题咧系东京奥运系要面对嘅咧？ 东京奥运会唔会举行咧？其实可以即系睇翻琴日。菅義偉出席咧，即系喺一个即系市长 G7 嘅会议当中咧，佢都即系好清楚第一次咧，系喺即系一个咁嘅场合当中咧，系因为其他6个即系 G7 嘅会员咧，就系全力支持即系东京咧系办奥运，即系呢一次好明显地已经系一个好清晰嘅信息，就话俾即系 G7 即系呢几个先进国家啦，或者世界知咧，其实日本去办奥运呢一个嘅决心系非常大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即系简单嚟讲，就话基本上就一定去马噶啦。咁但系去马嘅状况，究竟即系东京奥运会系一个点嘅状况？会唔会都容许一啲即系观众啊，或者甚至乎即系大家当开头担心嘅就系全部都基本上系即系即系闭门方式去进行咧？即系我谂呢个有个商榷嘅地方，但系即系去马就一定噶啦。咁菅义伟都一定会去即系尽量想去做好呢一个嘅即系东京奥运添嘅。 不過其實你講到話究竟嗰個形式會係點咧？見到其實近日都有啲智庫去公布嗰個最新嘅調查咧，其實有超過1半嘅日本企業咧係覺得東京奧運係應該取消或者係再度延期嘅。就算係搞嘅話咧，其實都有一啲企業咧認為奧運會可能要限制入場人數啦，或者甚至有即係17%嘅人咧係認為應該完全禁止觀眾入場。咁其實個民情又點樣睇？即係疫情之下仲系如期去搞呢个东京奥运嘅咧？ 其实喺最近嘅即系时间咧，其实好多即系全国性嘅即系传媒都做一啲调查，就问一问翻即系国民究竟佢哋即系对于东京奥运嗰个即系举办嘅意欲点，即系想同埋觉得应该延期嘅人加埋咧，其实都差唔多80%到，即系你会见到其实民情咧，基本上觉得喂搞到咁嘅时间算啦，不如我哋就唔好再搞东京奥运啦，或者甚至乎即系有啲嘅。讲法就话不如去申办2032嘅奥运， 咁即係2032咧，即係佢嚟緊都有12年嘅時間，即係相信啦嚇，嗰陣時咧，即係都會有一個叫做狀況，就係、是、啊，疫情已經完全冇曬啦，希望嗰時搞得好啲。咁呢一個係即係民情嘅狀況，但係如果從一個即係叫做客觀政治嘅角度睇咧，我諗菅義偉係冇選擇地一定要做呢樣嘢咯，因為其實菅義偉喺嚟緊9月嘅時間，佢會係要選即係自民黨嘅總裁嘅。咁而家佢個民望係非常之低，即低到係基本上單位數字嘅支持率嘅啫。咁如果佢真係今次嘅東京奧運，佢又都係即係叫泡湯搞唔掂，甚至乎即係國內嘅各方面嘅處理嘅，譬如政治啊、民生嘅嘢都做唔到一個好嘅狀況。我諗佢基本上就即係可以話即係完結佢自己嘅政治生涯。我諗如果從咁嘅角度咧，佢基本上已經係一個去到一個冇選擇就一定要搞嘅狀況噶啦。 嗯，同埋嗰个财政开支上面系咪都系一个考虑嚟 嘅？绝对系，因为已经投入咗好大量金钱，即系已经系过百亿嘅美元。所以即系如果你从一个即系叫做公共财政角度，你抌咗咁多钱落去，如果唔搞，起咗啲新嘅场馆，起咗啲新嘅设施，咁嗰啲嘢点算好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已经去咗个唔可以话简单单，净系话啊文婷话唔想要啦，或者甚至乎即系都唔紧要啦，唔搞都冇所谓，即系嗰个嘅状况。同埋我谂呢个系一个面子嘅问题，因为即系其实东京奥运咧系对东京或者甚至乎入成个日本嚟讲，可能系一个叫做重新起步嘅一个叫做一个嘅形象工程嚟嘅。咁如果呢样嘢唔做嘅话咧，即系我谂对成个日本可能俾外界睇做，唔系喎，日本原来都咁一个咁先进国家，一个咁讲效率国家都搞唔掂一个奥运嘅时间，我谂佢对佢整体喺国际上嘅形象咧，都会一个几大程度上嘅影响咯，会系。 嗯，嗱，冯祖健嗱，咁呢个礼拜咧就系东京奥组委主席就换人啦，咁就本身咧就系发表过一啲涉嫌歧视女性言论嘅森喜朗咧就要辞职啦，咁换上而家咧就系桥本圣子啦。你点样评价桥本圣子呢个人呢？咁佢换上一个女性，系咪就对于即系带领东京奥运系或者改善东京奥运嘅形象系帮助好多呢？而佢自己本身个号召力啊能力又点样嘅呢？ 嗱，首先先讲翻桥本圣子同埋森喜朗嘅即系政治上嘅嗰个关系先啦。即系坊间报章咧比较少啦吓去讲，其实咧森喜朗同埋桥本圣子同属于系日本自民党入边最大嘅一个即系派阀咧，叫做清和政策研究会嘅，即系同一个这个嘅派阀嘅。咁当然咧，即系从个级数上嚟讲，即系森喜朗就系做嗰个派阀嘅当中嘅即系副会长啦。咁桥本只不过系一个即系简单单嘅一个嘅即系派阀嘅成员啦吓。咁所以如果从一个角度咧，其实森喜朗咧可以话咧系桥本嘅即系政治嘅一个叫导师又好，或者大佬咁嘅。咁所以而家换咗人啦吓，即系森喜朗退就桥本上。咁你話其實個關聯性仲喺度，一定有，因為森喜朗係可以喺個派閥嗰個入面當中咧，係可以對橋本咧做一啲好多一啲簡單好聽啲嘅講，就係俾一啲嘅建議啊，俾一啲嘅即係提議咁。唔好聽呢個講話咧，就上就可以即係甚至乎叫喂你咁樣做啦，喂你咁樣做好啲，或者咁樣做好啲。所以如果從一個政治上嘅關係嚟講咧，即係基本上橋本做得好，我唔會覺得好大程度上咧係脱離咗即係森喜朗嗰個嘅影響力嘅。而個另一方面咧嚇，即係森喜朗除咗係頭先講咧嗰個嘅呢一個嘅即係退落嚟之後，其實佢喺經濟上嗰人物關係係好豐富嘅。咁曾經做過首相啦嚇，2000年到2001年做過2011年嘅首相，同埋佢本身嚟講，佢喺早稻田大學畢業嘅時間，好多嘅人物關係咧係令到橋本咧，就算做咗呢個叫做東京奧組委嗰個主席嘅位都好咧，係唔能夠代替咧即係森喜朗之前所做嘅一切嘅一啲嘅嗰個功能，我會係嚟講。 嗯，尤其是一啲經濟上面啊，去揾贊助嗰啲嘅人物啦，我諗。不過講到話，其實今次咧呢一單事件咧，會有幾大影響到日本內部對於性別定型的觀念呢？譬如我們看到都有一些女大學生，譬如會發起一些hashtag 啊，或者一些聯署呢，是去即是抗議今次的事件，其實是不是真的對於個性別定型的觀念有所影響呢？ 其實日本一個社會咧，即係對於女性嗰歧視嘅狀況，其實就唔係單一事件啦。大家唔好去就話，森喜朗只係黑仔啦， 即係中咗招，咁啊俾人跟住話。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少少都好啦，其實喺自民黨入面一啲叫高層呢個幹部，其實即係對於女性嗰個嘅評價一路嚟講都係幾差。我講多個例子咧，就係麻生太郎，即係麻生太郎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咧，係成日都即係口快快，又都係咧講嘢咧唔係好即係特別尊重女性嘅。佢曾經講過話咧，如果唔生小朋友嘅女性咧，基本上喺社會上冇乜用添嘅。咁亦都講過話啊，日本點解個即係。即人口嘅話，經濟狀況唔係咁好，就是、因為咧女性生小朋友生得少，佢好喺公開場合講呢樣嘢添，亦都係佢曾經講過，就算我講咗啲説話都好，我唔會因為呢啲説話而辭職嘅。即所以即頭先主持問到呢、這個女性問題都好，其實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亦都唔係單係從今次即係叫做澳組委改組啦、啊、有個新嘅女性做一個主席，亦都加強咗一啲叫做即女性個理事個成員嘅百分比啦。橋本係提議啫。真正做唔做到咧，真係唔知道。咁你話會唔會結即係個好好長遠地影響到，甚至乎可能一個好嘅即係好嘅方面發展咧？我相信困難，因為頭先講呢個係一個結構性、一個整體文化性嘅問題咧，唔係一朝一夕咧可以一個基本改變嘅。 嗯，譬如其實即係改唔改變到都可能有啲分析認為係涉及嗰、那個深根蒂固嘅嗰個鄉村政治嘅文化啦。咁其實自民黨即係近日嗰、那個話允許女性列席嗰個新做法，其實個改變係咪又真係開始緊嘅咧？ 我覺得一聽咗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唉，即係做出嚟其實就係即係塞住你把口，但又唔會好明顯地改變啲嘢。你諗下，俾個列席，但又唔可以提意見，之後書面講意見又得。局限人數五個，你都見到樣件好咧，即係嚟做得咧，好似都係即係到行唔到廢，就即係點到即止就算。其實真正要改變一啲嘢咧，曾經有人講嘅話咧，係希望有一個新嘅即係女性做一個即係甚至乎做到宰相，即係首相喺個位咧。咁某程度上可能令到成個日本社會就對於覺得啊，女性個地位真係增加。曾經咧，阿田中國榮即係前首相個女咧，即係田中真紀子就好近好近咧，啲人認為佢有機會做咗第一個日本女首相，但因為即係。最後都冇辦法啦，冇機會啦。咁曾經人講過話，如果日本真係出現咗第一個女首相，第一個女首相，可能令到日本社會對於個男女唔平等嘅狀況可能有機會改變。但係你話而家好似咁啊，小修小補加翻幾個國員係女性嘅，或者甚至乎一啲嘅澳組入邊嘅理事嘅人數加到四成咁，其實真係唔會實際上或者甚至乎係基本上改變成個狀況咯。 明白。咁有關東京奧運嘅最新進展，我哋有機會再請教馮祖健啦。 唔該曬馮祖健啦嚇。咁我哋亦都換一換個題目啦，又關注一下咧，就係緬甸佢哋咧就係軍事政變之後咧嘅示威嘅最新情況。 緬甸示威持續。北部城市麥芝拿多次傳出槍聲，有軍車駛入仰光在市區部署，民眾響應壞車行動堵路，軍方發言人蘇敏敦否認發動政變，強調做法合法。 抽查他的保安都路上人士保，路上人士保。第二个，德山雅，你爸爸系列路多只马咧。 佢又指昂山素姬狀況良好。 剛才的聲音大家聽到啦，軍方成立的國家管理委員會呢星期二就在首都內比都那裡第一次召開記者會。發言人蘇敏敦就說呢，昂山素姬和溫敏呢都是分別關押在家裡面，兩個人的身體狀況是良好的。軍方又說呢，近日全國多處的地方出現了示威抗議活動，警方和示威者發生衝突，包括呢警察和示威者在內的多人受傷。 咁讲到被延长拘押嘅昂山素姬啦，佢之前就因为管有无线电对讲机就被控违反呢个进出口法，控罪咧喺星期二已经系提堂噶啦。不过由于佢嘅律师咧系仲未获得授权代为申辩，所以咧亦都系至今未能够直接联络到佢啦，亦都系无法参与个聆讯。而聆讯咧下次咧就会系定喺3月1日啊。另外同时咧，当局亦都系加控昂山素姬咧违反国家灾害管理法嘅第25条。而總統溫敏咧，亦都被起訴同一個罪名，兩個人咧一樣係咧，下個月1日咧係會再次透過視像嚟到出席聆訊啊。 國際社會方面咧，見到繼呢個美國之後咧，英國同埋加拿大咧都係今個禮拜分別宣布制裁緬甸嘅軍方將領，要求咧佢哋為發動政變咧而負責。當中咧，英方制裁名單咧增加咗三個人，而加拿大咧就制裁九名嘅軍官。 另一個消息咧就係上個星期啦，喺示威入邊咧。头部中弹的20岁女示威者妙对对海就延至星期五不治，亦都成为了这一场持续差不多两个礼拜的示威活动已知的第一个死亡的示威者。 咁啊，見到咧就係有啲醫生話咧係保留佢嘅死因記錄啦，會將副本咧就送俾有關嘅當局啊。咁而咧軍方亦都係證實咗咧有女子中槍，咁又話咧當局會繼續調查事件。 咁其實咧妙對對海咧中槍之後都成為咗示威者嘅一啲反抗嘅象徵啦。咁其實反對派咧都籌備緊舉行一個悼念嘅儀式嘅。不過講到咧，其實近日咧緬甸示威嘅戰場咧都可以話係已經係延伸去到互聯網啊。咁除咗見到軍方咧連續四日喺凌晨嘅時分都有斷網之外咧，星期四嘅時候亦都見到有黑客咧就攻擊緬甸政府嘅網站，包括咧有中央銀行啦、國營電視台 MRTV 啦、港口管理局等等啦。而黑客咧就宣稱咧係為緬甸嘅公義而戰啊！ 咁而聯合國緬甸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啦，安德魯斯都話咧，全國四分之三嘅公務員咧就係正喺度參與緊罷工，所有嘅私營銀行咧係關閉咗，咁啊抗議活動咧已經嚴重咁削弱咗當地嘅經濟，國際社會咧應該採取行動啊，包括針對性同埋強硬嘅經濟制裁，並且咧施加外交壓力。 咁有關緬甸嘅情況咧，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繼續跟進啦，因為相信妙對對海嘅死訊咧都會有機會引發內部咧有更加激烈嘅示威都唔定嘅，我哋繼續同大家跟進住嘅情況。而家咧先聽一節11:30新聞先，翻到嚟繼續會有十萬八千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下星期二起接受预约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接种疫苗之后能够减轻染病之后的病征同埋防止并发症，但是他说健康情况较差的长者不应该接种任何新冠疫苗，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而病情受控的人士打哪一款疫苗都可以。他表示科兴疫苗列举不建议接种的人士，包括孕妇、胃部母乳的产妇、患有吉巴氏症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士。至於復星和德國 BioNTech 疫苗並非使用活的病毒，接種準則相對寬鬆一些，孕婦以及從事高危行業並且計劃懷孕的婦女都可以打 BioNTech 疫苗。許樹昌在節目之後表示，如果有70%以上市民接種疫苗並且產生抗體，就會有群體保護效應，期望年底或者之前可以做到。但是他強調打針是中長期措施，其他的社交距離措施亦都有助壓止疫情甚至清零，因此不等於要等幾個月，當有70%市民打針之後才可以放寬整體防疫措施。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香港電台的角色既是政府部門亦都是公共廣播機構，如果有人說因為港台是政府部門就要做政府喉舌唯命是從，這個並非合適說法，因為港台同時亦都是傳媒機構，有編輯自主，節目批評時政，包括政府施政亦都是天公地道，但是並不表示有編輯自主，即使港台出錯都不可以批評，不受規章框架限制和約束。 邱腾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港台有编辑自主，同时亦都要承担责任，做事要符合规章，以及通讯局给予广播机构的制约。至于日后制作节目是否要层层上报，他说这个说法有些小极端，他认为要视乎需要。又引述指引内容，若果引起争议的事项应该尽早上报，争议性越高就上报更高的管理层。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有三宗，上海两宗，辽宁、湖南和四川各有一宗，没有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新增的1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是由境外输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之后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表现是慢， 我觉得是乱，都是靠自己。 因为你问沙士嗰阵，其实都可以好乱，但嗰阵冇乱噶。 与其自己讲，不如打嚟一齐讲。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同官员直接问，直接讲。 觉得局长嘅表现咧， 关注优先接种嗰个问题。 呢啲智慧城市对我哋嘅私隐，系究竟点？ 咁会唔会从污水检验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陳浩之啊，咁啊，我哋之前咧都有傾過話咧，就係社交媒體 Facebook 啦，咁同埋其他嘅一啲搜尋引擎，譬如 Google 等等啦。咁喺澳洲咧就係受到一個嘅新法例嘅影響啊嚇。咁啊，但一覺醒來咧，就可能咧大家有一個新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大家再睇翻啲澳洲媒體喺呢啲嘅社交網站睇翻澳洲媒體咧。就睇唔到啦嚇。 咁其實因為睇翻咧 ，Facebook 發出個聲明就話咧，今次做法當然係回應翻澳洲要求社交媒體去用當地傳媒嘅新聞內容嘅時候咧，就要向對方付費嘅一個新嘅法例啦。咁所以咧決定限制啲澳洲媒體喺 Facebook 上面嘅傳播同埋閱讀。如果咧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去揾咧澳洲嘅當地媒體，例如係 ABC 澳洲廣播公司咧，就仍然會見到相關佢嘅專業嘅頭像啦，佢嘅專業介紹啊嗰啲。like 赞好的数字，但是就不会见到他那些贴文的了。 咁睇翻今次 Facebook 嘅限制咧，就係禁止澳洲媒體嘅專業啊，再發咧任何新嘅內容，亦都唔容許其他地方嘅使用者咧喺 Facebook 上面咧就閲覽呢啲澳洲媒體嘅資訊。咁根據傳媒報道咧 ，Facebook 喺執行呢啲行動嘅時候咧，就好似殺錯良民啊，有一啲公共機構嘅專業啊，一啲嘅 NGO 啊，非政府機構啊，以至到譬如一啲嘅政府部門啊，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天文氣象嘅一啲部門啊。嗰啲嘅專業咧，都俾咧就係 Facebook 嘅演算法咧，就以為佢係新聞網站，而禁止埋佢哋使用，咁就受到咧就係澳洲當地嘅官員咧就係指責啦，咁就話佢哋咧就防止咗民眾喺新冠肺炎呢啲情況之下咧就獲取呢啲咁重要嘅資訊。 咁見到咧澳洲總理莫里森啊，都形容 Facebook 嘅舉動咧係破壞咧同澳洲嘅關係啊。澳洲總理莫里森咁講啦，就話唔會被對方恐嚇，又強調咧科網巨頭咧可以改變世界，但唔代表咧可以左右世界的运作。我睇翻 Facebook 嘅声明咧，就话咧公司原本系计划喺 Facebook 喺澳洲嗰度咧推出一个叫 Facebook News 嘅服务，咁啊提升对于当地出版商嘅投资啦。但系咧就强调咧，只系会喺一啲有正确规管嘅情况咧嘅地方咧，先至系会推出。目前咧就话会优先考虑喺其他嘅国家嗰度推出。 咁而另外咧就系新嘅法例咧。啲底下咧就受影響嘅另一個科技搜尋器 Google 啊，本來咧亦都話係同 Facebook 企埋同一陣線，反對澳洲嘅媒體新規定啦。咁但係最近咧就有個新發展啦，就係 Google 咧就同媒體巨頭梅度旗下嘅新聞集團啊，咁就達成咗為期三年嘅協議，提供新聞咧就俾 Google News Showcase 嚟到咧換取收入噶。咁而 Google 咧，亦都同另外一啲嘅英國啊，同埋法國嘅本地媒體去簽訂類似嘅協議。不過一啲媒體就指出咧 ，Google 同埋媒體公司談判嘅時候咧係有優勢噶。咁你話 News Corp 啊、新聞集團呢啲集團就話同 Google 有生意可以達成啫。咁但係一啲細型啲嘅新聞集團咧，就未必有足夠嘅籌碼咧，就同 Google 傾合作啦。 咁呢个新嘅规定咧会点样发展咧，就继续要观望一下啦。转讲下另一个话题咧，就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咧被弹劾嘅案件啦。上个星期啊喺参议院咧就唔够足够嘅票通过啊，咁啊参议院嘅投票结果咧就系57票赞成，43票反对。虽然票数系过半，但系咧弹劾案要有2/3票赞成，即系67票咧先至可以通过。咁所以即使咧我哋见到57票嘅赞成票入边咧有7个嘅共和党嘅参议员系倒锅投赞成票，但系仍然系通过唔到啊！ 咁今次嘅弹劾案咧，虽然特朗普就甩到身啦，不过就见到咧好多共和党内部嘅一啲矛盾啊！咁最激化嘅咧，相信都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同埋特朗普嘅矛盾咧，系浮现咗出嚟。嗱，睇翻麦康奈尔咧，就可以被视为咧一个老牌嘅共和党政客啦，代表住共和党嘅建制派啦。咁而佢嘅太太咧，赵小兰咧，亦都系特朗普政府内阁嘅成员，系嗰时做运输部长噶。不过咧，就喺国会被冲击嘅事件之后咧，佢就请辞咗。咁虽然咧，麦康奈尔咧最终投票系反对弹劾啦，但系之后咧，佢就发表咗一个讲话，就话咧，特朗普喺实质上同道德上都要对引发国会事件咧系负上责任啊。咁反对弹劾咧，纯粹认为咧，佢已经卸咗任，唔应该被弹劾啫。 咁之後都見到特朗普就反擊啦，發表聲明去人身攻擊咧麥康奈爾啊，形容話佢係陰沉啦、崩緊住臉啦、冇笑容、冇智慧嘅政客，亦都話咧，假如共和黨參議員係同麥康奈爾一齊嘅話咧，佢哋係唔會再次獲勝嘅。 咁啊，即系睇到麦康奈尔啦，喺参议院嗰度做共和党领袖啦。咁过去4年咧，都帮特朗普通过好多法案啊，吓税制改革啊，一啲大法官任命啊等等咧，都喺参议院度通过咗。咁而家咧就系特朗普卸任啦。咁可以话咧，真系见到佢哋嘅两个人矛盾咧就出现咗啦。有啲分析话咧，两个人嘅矛盾咧唔单止系两个人嘅事啊，亦都系咧共和党嘅建制派同特朗普主义阵营之间嘅矛盾。咁见到咧，特朗普仍然得到好多州份嘅党员嘅支持啊，咁啊，佢哋可能会追究翻嗰啲支持弹劾嘅国会议员。 冇錯啊，咁啊講到呢度啦，亦都轉講下另一啲新人士新上任嘅消息啦。見到咧就世界貿易組織咧就任命尼日利亞嘅前財長奧孔喬伊偉亞拉咧出任新嘅總幹事，佢咧就係、是、成為咗首位執掌呢一個組織嘅女性嘅總幹事啦，同埋係首位嘅非裔總幹事啊。 咁啊，其實睇翻咧，就係呢個世貿總幹事嘅職位咧，咁啊已經出缺咗咧，就大概半年嘅時間啦。咁就事源咧就係前美國嘅前總統特朗普啊，就曾經反對咧阿奧孔喬伊偉亞拉咧就做呢個總幹事。咁但係咧佢就得到咧世貿其他嘅成員國支持喎。咁於是咧拜登上台之後咧就宣布咧強烈支持佢。咁於是促成咗咧就有呢個新任嘅總幹事上台。咁我哋都呢个时间，我哋嘅同事咧，阿梁家乐咧都准备咗关于咧呢位嘅新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亚拉咧嘅一个人物档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亚拉。 奥孔乔伊维亚拉每次露面，几乎都戴上家乡嘅传统头巾。作为他来自尼日利亚的象征，他在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有25年都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学家，一度成为常务副行长，地位仅次行长。即使人在美国，奥孔乔伊韦亚拉对非洲的发展十分着急。十几年前的非洲在其他人眼中充满着贫穷、疾病、死亡，但近年的非洲已经发展起来，在他眼中是充满希望和机会。这个转变也是奥孔乔伊韦亚拉多年前的愿景。他14岁的时候，尼日利亚陷入内战，原本是教授的爸爸要离家参战，身边的妈妈和妹妹就相继病倒，他独自孭住患上疟疾的妹妹到10公里以外求医，他越过看病的长龙，爬上医院窗口将妹妹送到医生面前。多年之后，奥孔乔伊韦亚拉的妹妹着起医生袍救急扶危，而他自己就为非洲、为世界的发展筹谋，拯救被全球高速发展淹没的人。所以他相信非洲国家接受其他地方的援助的时候，如果可以善用资源去拯救性命或者是投资基建，就能够为本地甚至是全球经济作出贡献。而要善用资源，就要从体制中改革。奥孔乔伊维亚拉说，如果没有去过尼日利亚，就不算去过非洲了。要为非洲带来改变，奥孔乔伊韦亚拉从尼日利亚开始，他先后两次应邀出任财政部长，解决当地经济和债务问题。他草拟改革方案，提出未来发展路线，让债权人减免以百亿计美元的国家债务，帮助国家获得首个主权债务评级，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奥孔乔伊韦亚拉在尼日利亚推动的经济改革，还包括加强政府财政透明度，削减对燃油产业的依赖和补助，以对付困扰当地多年的贪污问题。做法难免会得罪传统利益集团，轻则就为他改花名，叫他做麻烦；重则就受到死亡威胁，他的妈妈更加一度被人绑架。不过奥孔乔伊韦亚拉就坚持做自己认为啱嘅事，有人封佢为铁娘子。纵然尼日利亚嘅贪污问题未彻底解决，但当地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更加超越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 唔该晒我哋同事梁家乐准备嘅呢一个咧奥孔乔伊维亚拉嘅人物档案啦。咁其实咧有啲分析都话咧奥孔乔伊维亚拉喺上任之后咧都要面对唔同嘅挑战嘅，包括咧未来咧美国喺组织入边嘅态度同埋行动啦，又要系重建翻中美欧嘅全球贸易关系啦，以及系咧促进发展中国家咧可以喺良好嘅贸易系统之中贸易嘅。咁相信大家都好期待佢上任之后嘅一啲工作。同埋一啲嘅政策啦。 瑞文啊，你准备好两套童装咁多，一定系俾你对孖仔左右仔噶啦。 咁醒嘅你，冇错啊！我谂住带佢哋去行山，不过咧，我又惊一个人凑唔掂佢哋两个啊。 放心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资深外展教练 Norman 两夫妻，分享佢哋同两岁嘅女女行麦理浩径全程嘅亲子经验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齐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节目又打开旅游事件簿， 继续 温泉浸浴篇。三位节目主持喺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嘅浸浴体验，佢哋一集唔够讲。 除咗热辣辣浸温泉体验之外，仲有冻冰冰浸浴体验啊！ 更加有特色浸浴体验分享，例如用动物便便做燃料啦。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年初九、浸过靓肉，病菌冇订走。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陈浩之啊，近排咧呢个除咗股票市场畅旺之外咧，加密货币啊 ，Bitcoin 嘅走势咧都系走强。今个月咧 ，Bitcoin 对美元嘅价格咧就系低位嘅接近32,000美元嘅水平，上破到超过52,000美元嘅高位，系历史新高嚟噶。今个月嘅升幅咧亦都超过60%。 咁其实点解会突然之间有个咁嘅走势嘅咧？就系因为早前咧就知名嘅电动车嘅企业咧 Tesla 特斯拉咧就买入咗 Bitcoin 嘅。消息咧刺激啊，咁所以都带动咧比特币嘅价格咧创下咗纪录嘅新高。讲紧嘅嗰个新闻咧就系 Tesla 咧上个星期一咧向外界宣布咧公司已经买咗价值15亿美元嘅比特币啊，而据报呢一单咧亦都系上市公司去买比特币最大宗嘅交易嚟啊。 Tesla 嘅創辦人馬斯克咧就社交媒體話自己對於比特幣嘅取態，佢話咧 Tesla 買入比特幣嘅決定咧就唔代表佢自己嘅睇法，但係形容咧一間標普500指數嘅成分股公司嚟講咧，呢個咧係一個大膽嘅決定。又話咧投資比特幣咧比手持現金咧冇咁蠢。另外咧佢亦都話睇好咧呢個99幣 Dogecoin， 更加形容咧呢個99幣咧係人民嘅加密貨幣咁話。 咁講到九九币嘅问题都值得花少时间讲下咧，就都见到近日有啲报道去讲话咧，如果九九币嘅都分析到咧话九九币嘅持货者咧就过于集中啊，咁如果真系大户减持九九币嘅时候咧，有机会个市场咧系会被撼动啦，或者会个价格咧系急剧下跌。咁而对于呢个讲法咧，马斯克亦都有回应噶，就话都知道嗰、那个筹码好集中嘅问题，咁就话如果九九币咧系真系大手沽出嘅时候咧，佢会全力去支持九九。币咁话，不过讲到话 Tesla 点解要去买比特币嘅原因咧，其实佢喺公司入边嘅年度报告入边都有提到嘅。 系啊，咁佢就话咧系旨在系将呢个流动资金嘅利润多样化同埋最大化。咁而咧喺Tesla 咧就宣布呢个消息之后咧，比特币嘅价格咧亦都系至少上升咗10%啊。咁啊近排咧马斯克都系对于呢个加密货币有越嚟越大嘅兴趣啦，更加宣布咧 Tesla 会接受以比特幣作為支付方式啊，呢個支付方式有呢個咁大嘅企業去到支持，會唔會即係將來會越嚟越流行呢？ 係啦，喺金融市場上面嗰個認受性咧，都係大家關注嘅地方啦。咁睇翻咧，比特幣啊，而家咧喺金融市場一啲認受性嘅情況嗱，見到紐約嘅梅隆銀行咧就已經開始進軍呢個加密貨幣嘅市場，就容許咧客户咧以比特幣咧就作為資產，而萬事達信用卡公司咧更加亦都讲到话，今年内咧系会将比特币去加入佢哋嘅支付网络入边，而一啲金融嘅服务公司啦，例如系罗宾汉啦，亦都开始咧系容许客户咧系交易比特币嘅。 咁 Tesla 決定即係接受比特幣之後咧，外界就關注其他科技龍頭公司啊，例如係亞馬遜啊、蘋果啊，究竟都會唔會跟隨呢個 Tesla 呢個決定咧？咁因為呢啲嘅上市公司咧喺標普五百指數入邊咧係屬於指數成分股，佢哋嘅取態咧可以話係至關重要，亦都係咧影響住成個行業對於投資加密貨幣嘅啲態度嘅。 咁都有啲經濟分析就覺得咧，蘋果咧就可能係咁多間公司入邊咧最有可能去投資加密貨幣嘅一間啊。咁至於真係嗰個發展咧，大家亦都可以值得繼續再觀望下啦。 好啦，咁亦都嚟到咧係呢個人民足印嘅環節啦。嗱，疫情底下咧就有好多嘅生活咧都係改變咗啦。咁德國咧有一個新現象咧就出現啦，就係疫情底下咧。多了很多人咧就係踩單車，因為咧就擔心咧搭呢個公共交通咧會係人多咁逼咧，咁就可能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啦。咁大家開始咧就係發現翻啊，原來踩單車咧有好多好處啊，除咗即係慳錢啊、身體健康之外咧，仲有咧就係幫到咧呢個地球嘅氣候變化嘅問題嘅。我哋聽聽喺德國嘅朋友陳卓賢同我哋講下。 十萬八千里，人民足印。 单车在德国不单止是代步工具那么简单，世界上第一部单车是在1817年由德国人卡尔德莱斯发明。200年后的今日，单车在德国日常生活之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根据德国政府数据，全国有八成人口使用单车，而一项统计更加指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接近四成人表示多了使用单车，原因是想避免用公共交通工具，減低感染风险。不过德国很多城市的设计对于单车使用并没有完善的考虑，就例如在柏林，很多大路都没有划出单车径，很多时单车要同巴士、大货车同行，有时更加只能行驶于电车路轨旁边狭窄的空间，相当危险。政府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有445人死于同单车有关的交通意外，相比起只有203宗死亡数字的荷兰和31宗的丹麦，德国对踩单车人士的道路安全保障相对较低。又见及此，德国政府1月宣布会在未来3年内拨款6.6亿欧元被各州政府加建和改善使用单车的配套设施，例如扩阔和加建单车径、安装专为单车而设的交通灯、兴建只有单车行驶的天桥、隧道、加设停泊单车的地方。除了要加强踩单车人士的道路安全之外，也都希望方便国民踩单车，令他们减少使用汽车，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2020年德国碳排放比上年减少一成，更加成功实现在2007年设下的目标，全国碳排放比1990年的时候减少四成。不过专家指能够达标要归功于疫情的出现，令工业和航空业大大萎缩。如果德国想保持气候政策上的成绩，就必须要减低国人对汽车的依赖。德国是一个汽车大国，汽车在身份认同、文化上面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今次疫情的出现可以说是意外地再次唤醒德国人对单车的热爱。如果德国政府能够把握这个热潮，加速改善单车建设，将可以鼓励更多人重新选择这种更环保、更健康的交通工具。 唔该晒陈卓贤，同我哋讲到咧德国喺疫情下嘅单车嘅热潮啊。补充翻啦，头先讲到话苹果咧拥有最多嘅储备金，佢手握住咧系近2000亿美元嘅流动资金啊，所以大家啲分析先觉得咧就话可能咧苹果系咁多间公司入边咧最有可能投资加密货币嘅一间啊。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想同大家带嚟一只歌啦。近排呢位嘅女歌手咧就因为一个纪录片啊，嚟自《纽约时报》嘅纪录片咧，就系再次受到注目，并且咧可以话系得到一个迟嚟嘅道歉。佢就系 Britney Spears。 Strong, why can't we? 呢只歌咧就嚟自 Britney Spears 嘅 Every Time 啊，咁讲翻 Britney Spears 咧，近排有一个嘅纪录片咧，就讲翻佢就系十几年前啦，点样系呢个媒体嘅追访之下咧，就情绪崩溃嘅事件啦。咁当中你都牵涉到咧佢嘅前男友，亦都系歌手嘅 Justin Timberlake 嘅咧一啲嘅比较复杂嘅啲关系啦。咁进而到咧就系、是、近期喺呢个纪录片播出之后咧。Justin Timberlake 咧都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係對 Britney Spears 作出一個正式嘅道歉啊。 嗯，其實呢套紀錄片咧亦都引發咗大家新一輪嘅討論啦，就係講緊嗰個廿一世紀初咧明星文化嘅泡沫入邊咧，可能一啲明星所受到嘅對待啦，同埋媒體點樣對待佢哋、嗯。而事後咧都見到，譬如有啲博客咧係公開係向呢個 Britney Spears 咧就道歉嘅喎。 嗯，亦都係當時咧好多人去討論啊 Britney Spears 自己嘅私人生活啦，佢同男友嘅关系啦，等等啦，咁啊导致到咧就 Britney Spears 曾经即系情绪崩溃咧，就系、是、自己剃头啊，入过精神病院啊，之后咧佢同爸爸之间嘅一啲监护权嘅风波咧，亦都咧系引起好多人咧就开始同情翻媒体系咪对于佢咧太过苛刻咧？ 嗯，同埋私隐嘅关注啦。不过今日嘅十万八千里节目时间亦都到呢度啦，拜拜。